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79集。万寿节的前一天，李莲英把李三顺叫来，如此这般的对他耳语一番，李三顺点头会意，领命而去了。自从李桂和因为肇事行凶被问斩以后，李三顺越来越受到李莲英的宠信。李三顺出了李莲英的住处，便直奔颐和商行而来。到了商行，在柜台上看见那台已经沾满了尘土的西洋自鸣钟。李三顺对商行的雇员说： 我要买两台这样的自鸣钟。 对不起先生，我们只有一台。 怎么只有一台呢？可不需要两台啊。 我们商行只生产这一台，本来是专为你们的皇太后六十寿辰送礼的人生产，可是他们都怕机器失灵不敢买。可这哪会失灵呢？先生您看一看。 雇员说着拨弄一下自鸣钟，顿时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机器人展出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字。 我们的皇太后可是喜怒无常，怪不得别人不敢买。如果真的失灵了，出现万寿无三个字，那送礼的人不被杀头才怪。 哎，要是两台就好了。明天是我父亲和母亲生日，我想每人送他们一台。这样看来啊，就只有送这一台了。反正是送给父母亲，我也不用担心机器失灵，也不用担心会杀我头。你说个价钱吧。 我们本来是卖10万两，不过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您就给5万两吧。 5万两？太贵一点了吧。我只愿出5000两银子。 5000两先生，那连我们本钱也不够啊。您就出10000两银子，我们本钱还花了8000两呢。 好，你不卖，哼，等万寿节一过，让你们连1000两银子都卖不到，你就等着瞧吧。 李三顺说完转身想走。 哎，先生请等一等，我们老板交代过，只要能保住本就行，要买您就最低8000两银子拿走，再低我可就做不了主啊。 8000两就8000两吧。 李三顺显现出了极不情愿的样子。其实李莲英也交代过他，能用2-3万两买下来也就行。其实刚才李三顺要走，只是做出了一种姿态给雇员看，即使雇员不叫他，他也会自己回来的。李三顺用8000两银子买回自鸣钟，回来向李莲英交差，并且兴致勃勃地向李莲英讲述买自鸣钟的经过。李莲英听了，拍着李三顺的肩膀高兴地大叫着： 办得好，办得好。等事成之后，我用10000两银子来犒赏你。 小的只是为师父效劳，并不指望得到那么多赏银。 哎，三顺啊，你就不用客气了，我说赏你就会赏你的。 买回自鸣钟以后，李莲英便让工匠把机器人手中的条幅卸下来，把万寿无疆四个字 分别改用四种不同字体的寿字。这样的话，即使机器人失灵，条幅上写的也只有寿字，不用再担心会出现万寿无那样的犯禁的字句了。再说那位汪大人，自从把字明钟退到颐和商行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比字明钟更好的礼品了。眼看万寿节就快要到了，正当他急得不知所措之时，李莲英派人来找他，说为他搞到一件礼物，让他送给老佛爷，准会博得老佛爷的喜欢。王大人一听，满心欢喜地来到李莲英的住处。李莲英拿出那台经过改造的字明钟，眯斜着眼睛问王大人： 王大人，您看这礼物能博得老佛爷的喜欢吗？ 这不是以前那台字明钟吗？ 哎呀，万一失灵还不是一样受到牵连吗？哎，王大人，您再看看这个。 李莲英说着，随手拨弄一下字明钟，顿时发出了叮叮当当的音乐之声。随着阁楼的小门打开，跳出一个小机器人，但是手里的条幅徐徐展开以后，出现的不是万寿无疆四个字，而是四个不同字体的寿字。 好好啊，想得好。 王大人看不禁伸出大拇指说着，但又忍不住心里想，李莲英可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他这样做难道只是替我着想吗？不会，他肯定是另有所图。难道……王大人不敢再想下去了，于是小心地问道： 现在这台字明钟需要多少钱？ 李莲英想了想说：字明钟在颐和商行的价钱是10万，另外改装费5万，您就给我15万两银子吧。王大人一听，叫苦不迭呀。这台字明钟自自己拒绝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买。听说在商行里降价处理，改装起来也不就是改几个字吗？仅用得着5万两银子，这不是明明坑害自己吗？他刚想把这一切都抖出来，可是转念又一想，李莲英可不是好惹的人物啊，万一自己没有像样的礼物送给慈禧太后，他真要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出半个不字来，那岂不坏自己大事吗？再说啊，自己以前买也得10万两银子，现在也只是多了5万两，他赚的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其中还有商行的一部分。想到这，他便掩饰起自己的真实情感，假装愉快地说： 值，值啊，15万两银子，值。 哎，当然值。李莲英明知王大人说的是违心话，但还是故意的顺着说着值。李莲英就这样随便的玩弄一下手法，白花花的10几万两银子就落进自己腰包了。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李三顺，真的拿出1万两银子作为对他的犒劳。转眼间万寿节的期限要到了，李莲英命令几千名工人 再从紫禁城的西华门到颐和园东宫门这条不到40里的路上，建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牌楼、戏台以及各种灯笼，而灯笼有当品一品灯、和合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六大顺灯、七星北斗灯、八仙过海灯，更有月宫身着五色衣，各执五色灯，灯上还分别写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寿无疆、吉祥如意、福寿安康等字样。李莲英还在颐和园内用彩纸裱糊了一个巨大的寺庙，里边呢扎有童子拜观音的纸像，以此来讨得老佛爷的欢心。到了10月初1，庙堂里开始演习祝寿大典。另外，从紫禁城到颐和园设了60多个经点，鼓乐齐鸣，命令3000名僧侣身穿红艳艳的袈裟一起咏诵海寿生真经，让人看了恍如置身于仙境一般。李莲英为了显示自己的成绩，请出慈禧太后参观从紫禁城到颐和园内外的各种安排设置。慈禧太后看了赞不绝口，尤其是看了寺庙里的童子拜观音以后，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老佛爷，您老人家仔细看看这个观音菩萨像谁呀？ 哦，这个嘛，倒看不出来像谁呀。 慈禧太后左看看右瞧瞧，故意地说着。其实李莲英在刚一问他的时候啊，他就知道李莲英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奴才看他像您老佛爷。 怎么像我呀？ 观音菩萨已经活了几千年了，还像老佛爷一样年轻一样漂亮，不像老佛爷又像谁呀？ 你呀，小李子，又在说好话给我听呢。 本来就是这样嘛。老佛爷，您再看这个童子像谁呀？ 我看呐，像你刚进宫时候那个傻样。 老佛爷，您说对了。 说完，李莲英赶紧跪下磕一个头。 童子拜观音，祝老佛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童子服侍了观音菩萨几十年，奴才也要服侍老佛爷几十年。 起来吧，我看你呀，这一生沾光就沾在你的嘴上，说话呀让人觉得心里甜滋滋的。我今年呢已经60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 奴才不准老佛爷说那不吉利的话。 李莲英马上从地上爬起来，用一种命令性的口吻说着。 好，在这大喜的日子是不该说那话。 两人正说着，忽然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跑来向慈禧太后禀告： 回老佛爷，李宗棠从天津赶来，有重要事情要向老佛爷禀报。 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听了，心中不禁咯噔一声，这个促狭鬼这时候跑过来，莫非带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吗？李莲英唯恐李鸿章不识时务说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搅了慈禧太后的心情，便对慈禧太后说： 老佛爷，李中堂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先让奴才去见见他。 说着转身要走，他是想先去给李鸿章打个招呼，有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一定不要说出来，哪怕等到万寿节以后把什么全说出来也无所谓。 慢着， 慈禧太后说着，他这几天呢，本来就有些怀疑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李莲英在有些事情上瞒着他。这次又见李莲英，急着要去见李鸿章，更加深信无疑了。不过他也能理解李莲英对他过一个愉快的万寿节的苦心，因此对李莲英并没有责怪之意。他对待在一旁待命的小太监说， 让李中堂来见我吧。 小太监走后不久，就听见李鸿章的脚步声渐渐地由远而近。李鸿章见到慈禧太后以后马上说道， 微臣李鸿章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大事不…… 李鸿章说到这儿，猛然看见李莲英正在一旁焦急地挤眉弄眼给他使眼色，便猛然停住，不敢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正面无表情地听着，听见李鸿章停住不说了，便看了看李鸿章，见李鸿章的目光正瞅向李莲英，知道李莲英正在底下做些小动作，于是便不动声色地猛然转头看了一下李莲英。李莲英吃了一惊，赶紧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别处，但是他挤眉弄眼的动作已经被慈禧太后全看在眼里。 李莲英， 奴才在。 你在干什么？ 奴才没干什么。 你站在那儿放老实一点。 李鸿章，什么事你怎么不说呢？ 老佛爷，微臣…… 李鸿章的头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说， 是。 在慈禧太后的一再催问之下，李鸿章才向慈禧太后说出了所要禀报的事情。果然是中日战争。中日战争中，中国失利的消息。中日两国同时宣战以后，妥协退让并没有使日本侵略者停止进攻的步伐。日军在进攻崖山清军以后，又在九月以7800余人的兵力进攻平壤的清军，而守卫平壤的清军总共只有2900人。总兵左宝贵见大敌当前，情况危急，亲自登上玄武门上指挥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左宝贵先中2枪，但是仍然在炮台指挥。忽然一发炮弹在左宝贵面前爆炸，一个炮弹碎片射进左宝贵的前胸，左宝贵顿时阵亡。左宝贵牺牲以后，光绪皇帝表示了极大的哀痛。左宝贵牺牲以后，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居然做出了撤退平壤的决定，但是在撤退途中遭到日军埋伏，死伤和被俘的清军达到2000多人。平壤之战以后，日本舰队和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进行了一次海战，北洋舰队损失了超勇、扬威、支援、经远4艘舰，遭到很大的损失， 在激烈的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表现极为英勇。旗舰定远舰受伤以后，邓世昌为了保护旗舰，毅然指挥致远舰冲上去，对日舰猛追猛打。在激烈的战斗中，致远舰身中很多的炮弹，船身开始倾斜。此时日方舰船吉野号就在致远的前方，邓世昌见吉野横行无忌，早已经是义愤填膺，于是命令致远舰开足马力向吉野撞去，以期待能够破敌一舰。致远舰将士的大无畏英雄之举吓得吉野惊慌失措，船员纷纷跳水逃生，可就要追上的时候，却遭到第一舰鱼雷的攻击，邓世昌和全舰将士与舰同沉。邓世昌落海以后，他的爱犬游到他的身边，叼着他的手臂不让他沉下去。邓世昌把他喝走了，可是爱犬又叼住他的头发。邓世昌誓与致远舰共存亡，毅然用力量把爱犬按入了水里，而自己也随之没入了波涛之中，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路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